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节新闻简报。十几名世界股股灾的股民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五人小组跟进索偿。协助他们的立法会议员陈伟业表示，初步咨询律师意见表面上有追讨的可行性，他们的索偿小组会在下星期约见港交所以及证监会的代表提出索偿，并且会召开大会为受影响的股民登记，又希望可以在下次的会议筹集资金。市建局邀请22家较早时曾经表达有意向及合乎资格的机构参与竞投发展嘉惠文道的项目，并且在今个月22号之前送递标书。位于坚尼地城嘉惠文道的项目占地约700多平方米，可提供一座27层高的住宅大厦，另加4层停车场，总楼面面积达到300平方米。这个项目的土地是政府划定给前土发公司的联系地盘。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飞抵马尼拉展开短暂访问，他将会同阿诺约总统会面，讨论两国共同关心的事项，并且研究进一步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菲律宾是鲍威尔八国亚洲行程的最后一站，基于保安理由，华盛顿同马尼拉封锁鲍威尔行程，几个武装组织早就声言会发动示威。美国七月份失业率维持在5.9%，同六月份一样，新增职位6000个，虽然远低于市场预期的69000个。不过劳工部大幅向上修订六月份新增职位的数字，由原来的36000个修订为66000个。美国六月份个人收入上升0.6%，是近两年来最大升幅，消费者开支上升0.5%，两个数字同市场预期差不多。外围股市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8354点，下跌15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249点，下跌30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报4075点，上升31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9965点，下跌26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有零散骤雨。现时天文台录的气温29度，湿度82%。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雷暴同埋骤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局部地区性雷暴，可有小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转吹旋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北部吹北至东北风4级，南部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稍后间中5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3至4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级，东部初时吹旋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冇风，能见度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3公里，东沙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黄茅洲冇风，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8公里，西沙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列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9.4 及106.8，香港电台第五台。 香港电台125台联合广播。 哇！乜录咁 大雨啊！ 系噃，老细，如果听朝都系咁大雨，出咗红色或者黑色暴雨信号，我哋仲使唔使翻工噶？ 有冇得早走啊？人工又点计啊？ 嗱，如果我哋预先制定咗有关台风同暴雨期间嘅工作安排，到时咪唔使拗咯。 不过我唔系几识去制定工作安排噶。 啊，劳工处印咗本指引，不如我去劳资关系科嘅办事处落本翻嚟睇下，有问题可以打佢哋嘅热线2717-1771问下咪得咯。 啊，好主意，你帮我去攞本翻嚟，一齐谂下点做啦。 Why 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 Why does the sun go on? Why does the sun? Why? 无论你有咩问题，我哋随时都乐于听你倾诉。撒玛利亚会24小时中英文热线2896-0000，俾个电话我哋。 我一个好知名嘅人马助理嘅。 黑白分明， 中意同埋唔中意咧都好清晰。 星期日早上8-10，邱海敏 Emily， 星期日 可以系好嘈， 可以系好入屋。可以是好舒服。周日下午4-6 Radio 2音乐有得分。 星期一晚 越夜越多人。 何家淑女 12点到凌晨2点， 香港电台125台， 夜妈妈与夜爸爸， 谈情 曾仕妍， 越夜越 何千儿。 何家淑女 欢迎欢迎欢迎 ，Welcome！ 今天晚上也有庞贤 啊，也有 Jason。咁啊，琴日咧，我哋做完呢个夜妈妈夜爸爸呢个节目之后咧，几乎就已经，哎呀，要打电话翻嚟话俾得分听啊，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因为有好多朋友都追住问，究竟今晚有边位朋友？ 系啊，即系每个星期五咧，即系。我哋都有一位系嘛 ，special guest 系啊，好劲噶嘛，你知唔知啊？我直情咧有啲听众咧打电话上嚟，哦、啊，佢究竟几时出现啊？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啫？我好想听、啊。 我要攞佢嘅签名咯，同埋咧佢咧一散开头发，嗰啲洗头水啲芬香花咁样，好香好香 嘅啫。 不过你系好香嘅云海， 系我中意洗头水系香嘅。 即系你永远都系好香咁飘住行入嚟，啲味系留住。 阿云海今日有啲唔同，个头立晒，啲发语 啊， 系发语嚟， 系发语嚟嘅 ，gel 嚟嘅 ，gel 嚟嘅，硬晒，跟住戴喺风扁晒。 系啊，算啦，有佢啦， 有佢啦。 不过啲 gel 都有啲橙味嘅，所以仲继续香嘅。 咁嗱，今晚咧云海上嚟咧，当然系即系大家都知道啦，系咪？听开嘅话都知道。阿云生咧，佢都系比较即系比较坚挺嘅。嗱，最近咧，我哋就即系喺周围咧，都有一啲crop circle 嘅嘢，即係浮現啊嘛， 麥田圈啊， 個圈， 麥田圈咁啊，其實即係又有一套戲啦，《The Sign》即係呢個阿傑神會將會主演嗰套戲啦，又會就嚟上畫啦。 嚇咁啊！另外我發現咧，好似呢個 National Geographic 定係Discovery Channel 咧，啱啱就做一個特輯，又係講 crop circle。 但係即係咧，我係啦， 係啊。 咁我哋已經喺上個月咧通知咗雲海， 係啊，真 係講一講， 真係之前上個月叫我諗呢個 topic 去講。 竟系咪 Jason 上次已经屈指一算？ 唔系屈指一算， 知道依家系 crop circle 咧？ 唔系屈指一算，我系突然间谂起，哇喂！不如你講下嗰啲 crop circle 啊，因為實在太，其實以前都喺冇大冇細都講過一啲麥田嘅圈， 不過講得好少， 講得好少，同埋咧而家咧即係又多咗好多啊， 冇錯冇錯， 咁啊咁啱我產生嘅興趣，因為我睇嗰啲成日睇嗰啲書咧、我成日上啲 NASA 又搞呢啲啊，睇嗰啲咧，永遠都冇即係冇答案咁啊啲嘢，但係就永遠係最好最 interesting， 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咁啊即係做個節目為自己咯，即係想自己聽 嘅 啫，係 都係為大眾嘅。 同埋即係講開呢啲嘢，梗係揾邊個好咧？除咗睇書之外，梗係揾你啦。頭先我同雲海傾嘅時候，我話雲海，我有突然之間有個衝動，雲海可唔可以切開你個腦睇下？乜嘢都識嘅，講起呢啲咁嘅古靈精怪嘅嘢，嚟曬普。 切開我個腦，第二個揾個腦。 好咁啊，嗱，一首歌之後，我哋將會開始麥田圈。圈之旅。 Come on。 自呢个 Austin Power 第二出戏叫做 Go Member 啊， 我嗰日收到呢张唱片嘅时候，咁啊你知啦，嗰个男主角叫做咩名啊？叫做咩名？我唔记得咗啦吓。咁总之你知佢做呢个超级特务咧，咪个样好好笑啦。咁啊高咩咧？咪高 Finger 冇嘢咧 ？Go Member， 好笑啊！亦都应该系即系一个笑片嚟啦吓。不过今晚喺夜妈妈夜爸爸里边咧，我哋就有笑片， 系啦， 咁啊去呢、這个。 靈異嘅電影裏面。 係啦，頭先嗰首咧就係叫做Work It Out 咁啊 ，Beyonce 就係呢個 Destiny's Child 嘅主音。OK， 咁啊 ，Crop Circle 啦，真係非常之有興趣 呢 樣嘢。 我要咧喺講呢個 Crop Circle 同啲 UFO 事件之前，因為頭先同阿凡晴喺出邊都講咗一樣嘢就係，今日咧我一定要講兩樣嘢咧，就有少少唔拉加 Crop Circle， 但我一定要講咗先。 一定要講先。 一定要講咗先。 好好好好。 第一樣嘢要講嘅先就係咧，即係大家咧，我相信阿 Jason 一定係咧，即係 X File 迷啦，係咪？咁因為咧。你知道香港就已經播緊 final 嗰個 season 啦，就下個月應該係結局版啦。咁但美國已經上個月播咗㗎嘛，咁我就因為已經搵咗個朋友錄咗俾我睇，咁睇 就翻版睇咗， 唔係翻版，係嗰邊錄咗， 仲唔係翻版，仲唔係翻版？ 呢啲唔係翻版，呢個 technical 嚟講唔係翻版， 呢個叫做 recorded broadcast， 得唔得㗎？ 又唔係， 知識產權處， 唔係呢個係一個美國嘅事嚟嘅啫，咁我睇完呢啲係兩個鐘嘅 final 嗰集咧。我睇完咧，我就因為想我講下少少感受，但我唔會講結局俾大家聽，放心。但我一定要講我感受俾大家聽，因為我睇咗咁多年嘅 X File 啊，呢個 X Fans， 當我睇完成集咧，尤其是去到佢結局嗰下咧，我一路擘立即係擘 隻隻眼，睜 大隻眼，擘大個口，完咗個下，我成心裏邊講嚇完咗啦。因为呢 好圆喎， 好圆、 完全都唔知完咗。 係呀，你真係唔知完咗㗎。因为呢去到个位置就係、是、呢你睇完其实有少少猛嘅开头。但你諗諗下就觉得嘩，究竟佢里面啲嘢讲晒未㗎。因为佢係你完全你一路睇一路係会越个口越抹越大㗎。越嚟越多你係諗唔到嘢会大㗎。 嘩，口会大过屋企埲墙。 我成日好想偷睇佢点样睇电视。 係 应该摆部针孔镜喺度佢 即係24小時咁， 即係你覺得呢個係癲嘅，佢 係唔係？咁我睇完我就覺得啊，即係雖然可能有啲人對於嗰個結局咧係唔係好滿意嘅，但係咧，我覺得個結局咧其實都講咗幾多得意嘢嘅，尤其是咧，我可以講一樣嘢，其實同到戲 有關， 唔係有關，但又唔會影響到個結局嘅，就係咧，佢裏邊咧其實有一樣嘢咧就會牽涉到一個。2012年嘅事件嘅，咁我上年都好似同阿 Jason 講過啦，我話咧嚟緊美國或者全球嘅所有靈異故事啊，或者所有嘢開始咧，都會集中2012呢個樣嘢嘅啦。 嗯， 點解咧？ 係啊，點解咧？因為要講少少點解咧？ 係咪因為美國總統嘅選舉問題咧？ 唔關事，係因為咧2012年咧將會係嚟緊，即係呢一兩年可能少啲啦，嚟緊咧可能大部分嘅荷里活片咧都會講2012年嘅末日㗎啦。 嗯， 因為咧。 計到啦，計到天文台計到雷暴警告已經喺嗰度中斷。2012年咧去到 唔會再係6:53雷暴警告嘅。咁我因為點解咧？因為美國嗰邊已經流行咗研究呢、這個瑪雅民族嗰、那個嗰件事咧。其實去到2012年其實係件大事嘅，就係咧佢哋因為你知道瑪雅民族喺大概1000年前突然間成個民族消失咗㗎啦，留翻好多好多佢啲象形文字啦，佢好。準確嘅天文預測啦，等等佢預測到，就算我哋呢幾年發生嘅日食月食，佢都係計咗出嚟 list 曬出嚟嘅。咁但係佢所有嘅天文現象，只係一路列到係2012年嘅12月23日嘅啫。 嗯，咁就縮咗啦，真係。 咁所以咧，啲人就喺度講緊嘅，其實會唔會其實呢班瑪雅人咧？是知道那天之後呢根本你在地球上已經看不到任何的天象了。咁當然咧，嚟緊我諗大部分人繼續會講呢樣嘢，所以 就因為黑曬， 係啦，即係有可能啦。所以而家繼續啲人喺研究緊瑪雅民族，咁但係竟然 X File 裏邊咧 已經做咗， 竟然裏面有一樣嘢係講到呢個2012年嘅， 但 係 個觸覺係非常 好快 敏鋭都好犀。 唔係，但係我要講嘅話，唔影響，因為咧，我驚有啲聽眾睇完咧都唔知道講緊2012年，因為佢好快嘅閃一閃嘅咋。 哈哈 哈。將佢提醒啲人，如果睇嘅時候你睇清楚，佢有一幕咧閃一閃， 唔可以眨眼。 係啊，結果銀幕上面寫住2012年， 係咁， 係咁嘅， 係最近剪落去嘅就係話咧。 唔係，當然拍定㗎啦。咁所以我講完呢個對 X File 嗰個結局感受啦。咁第二樣嘢咧，我要講嘅就係咧，其實喺呢可以話呢一兩個月咧，我自己覺得啊嚇， 開始上身啦，俾 你。你嘅手掌發熱2012啊！ 唔係，我覺得地球咧真係有啲問題嘅，因為咧。即係雖然有啲人都話我係呢、這個， 你而家先知啊！ 係彭晴， 喂，快啲醒啦、啊！ 我 以日日睇报纸就知啦。 都有啲事啊， 又有粒嘢飞紧埋嚟，好多嘢要避嘅。今日又发过伦敦嗰个海嗰度，突然间有个陨石系陨石坑 喺英国嗰个海海啦，系。唔系，其实因为英国海点解诶？我觉得呢两个月有啲奇怪嘢，系讲紧唔系地球，唔系话人类咧，而系成个环境出现一个几对我嚟讲啊，好怪好怪嘅事嘅。第一就系咧。好多人都唔知嘅，甚至好多香港研究緊科學嘅人都唔知嘅，或者如果我講完之後，唔該佢 check check 啦。就係呢幾個月開始咧，尤其是係應該係由今年嘅三月開始到而家咧，太陽嘅燃燒嗰樣嘢咧，因為太陽不嬲係 hydrogen 燃燒緊，又發熱發光咁樣噶嘛。其實由今年嘅三月開始咧， 用盡咗啦。 唔係太用盡咗就唔好，唔係太陽嘅表面嗰啲 hydrogen 咧，原來已經變咗噶啦。 係 而家咧喺太陽燒緊嗰啲唔係 hydrogen 嚟嘅，係 helium 啊，係氦，係氦。 咁喺可能好多光年後佢就 travel 到。 唔使啊，如果照嗰啲專家形容咧。佢燒完嗰啲 helium 嗰啲分子物質咧，係八分鐘已經可以傳到地球啦。 嚇、 啊！咁遠太陽喺幾多？好咁多光 太快啦！嗰啲波，即係嗰啲光子波。 八分鐘已經 八分鐘到啦。 啲致癌喎、 啊。係，同埋咧個 helium， 因為由 hydrogen 轉咗 helium 已經係差唔多四個幾月啦。所以你覺唔覺得呢年嘅夏天啲熱度係有啲怪㗎？ 熱咯，好熱咯。 我直情從來唔甩皮㗎。 好怪㗎啲熱係。 我从来唔甩皮 嘅，所以你冇啲 UV 防晒。 我在东莞嘅时候，就是没有太阳嘅，没有太阳，是甩皮，甩晒啲皮。哦， 所以咧，嗱，呢个地球就咁样啦。即系今日啊，啱啱我出门口之前咧，喺我冇记错，应该英国有个 report 啱啱出咗，可能听日听朝报纸会卖噶啦吓。咁就系咧，地球咧喺呢四年间咧，出现咗个好奇怪嘅现象，就系咧， 香港唔打风。 香港唔打风，固然奇怪啦。咁就系地球嘅 equator， 即系个赤道嘅位置咧，竟然而家系开始涨紧嘅。 熱漲冷縮啊嘛， 唔係漲緊嘅，即係嗰個 我講笑俾大家笑， 要揾啲筷子坑佢啊！ 唔係咁係真係因為佢哋喺四年前，即係之前已經開始就係用一個人造衛星系統，就係望住地球嗰個形狀啊，有冇變？ 開始變鵝蛋嘅嗰個， 唔係佢哋係形容變做一個梨啊， 哦一個梨， 咁中間咁就開始漲嘅，咁係由1998年開始。一路到今年都係繼續漲緊，而開頭佢哋漲嘅時候咧，佢哋開頭以為係因為啲南北極嘅冰融咗，係中間嗰個位啲水高咗啫。但後來發現，因為佢哋查嗰個水嘅波浪啦，個水嘅厚度啦，係原來唔關事，係成個地球個 equation 嗰個位置咧係漲，啊 equator 嗰個位置咧就漲緊， 即係要簽體啦。 唔係，所以又係好怪嘅事。咁之後，後來呢今年又係今年嘅事咧，就係呢幾個月嘅北極嗰個 magnetic point， 即係嗰個北極嗰個電磁磁極啦，就 引力點 係啦係啦。咁已經跳咗咧，跳到去俄羅斯嘅啦，即係已經唔係喺北極嘅啦。咁係跳咗好多好多個月嘅啦。咁即係話計埋埋，其實我都覺得幾驚嘅，因為你唔知而家地球發生乜事。但是就不斷出現一啲奇怪嘢， 即係可能佢越嚟越離開嗰個叫安全嘅區域， 係啦係啦， 越嚟越 變 遠咗，越嚟即係離太陽越嚟越遠。 佢冇講到軌道有影響咯，但係只係話而家開始竟然 變形， 第一變形，第二就係個太陽嘅燒嘅能量變咗，之後仲要我哋嘅北極嘅磁場。 跳咗 俄羅斯，有時仲要跳咗去加拿大嘅，而家係一路摸住嗰個磁極嘅，咁幾奇怪嘅事。咁所以呢兩件事我話一定要講嘅，因為我覺得呢幾個月真係地球乜嘢事咧咁樣，我覺得都幾神秘嘅。其實對我嚟講， 唔使驚，我哋好好咁生活每一天 嚇。我哋都係嘅，都係係嘛？天跌落嚟咪當被冚，係咪咁樣啊？好，咁我哋咧已經係喺雲海咧係蹲咗咧十二分鐘啦。咁我哋咧再聽呢首歌，先正式開始 cross circle 之旅啦。 不要问我为什么。 说但又觉得没有话说，我只好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不敢一直做梦，你不是个英雄。叶子都坠落这迷幻境，可我昏昏沉沉没有办法醒，做个英雄还是你会要放弃，天是亮的全部漫无虑，所有焦虑被三观翻了。 楼丁，黑色楼丁， 这是炒咗， 陶吉吉导致啦。点解我哋去 crop circle？ 系，一定去。 哇，快啲嚟啦！ 唔系因为咧，就讲呢个 crop circle， 我要解释多少少咩叫 crop circle， 因为香港对 crop circle 其实认识就唔系好多嘅，尤其是即系你讲紧新闻啊、报道或者系一啲嘅资料上嘅嘢，其实香港人唔太认识呢样嘢嘅。咁但系咧。Crop circle 咧就有首先要講 crop circle 就係嗰、那個呢個係英文嘅講法啦。係，如果中文嚟講咧就係、是、麥田圈啊，可以咁樣叫麥田圈啦。咁、你 crop circle 就係當年好，即、就、係、是、我簡略啲就係講當年喺歐洲嘅地方咧開始出現一啲麥田咧，就形成一個一個壓位咗嘅圈嘅，一個個一個個咁壓位咗。 咁呢嗰啲麥咧就唔係截斷咗嘅。只不過係壓扁咗，變咗90度。 係啦，咁就慢慢就叫咗呢個做 crop circle。OK， 咁但係要講呢個 topic 之前咧，就一定要假設咗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就係話 有外星人， 你唔好即刻講有外星人先，唔係就係咧有好多人都會用呢一樣嘢就講話，其實呢樣嘢唔係真係咁離奇啫，其實可以唔使研究嘅，或者可能佢當一個惡作劇就算數㗎啦。 咁樣惡作劇化 嗱，好多人都係好多人。都是咁样， 那个农夫直情系睇住嗰个田，第二日都有一个压扁咗个圆圈， 係冇可能喺咁短時間之內係一個咁大嘅範圍係被壓扁，亦都係冇可能有一樣工具可以喺咁短時間之內喺地球上下係可以壓到一個咁嘅形狀，咁咁圓得咁 perfect 嘅圓圈喎。 明白。 咁第一個假設就係、 即係應該唔係應該咁講，就話如果你真係當佢完全唔值得去研究嘅話咧。咁你就冇冇得 熄機啦，應該 係啦，要熄機噶啦。但係咧，我個 point 就係話啦，如果有一個有一啲物件啊，佢係比較神秘，或者佢係你係未必用一個現正常生活去解釋到嘅圖案啦，或者等等嘅嘢啦。咁出現咗係不停出現喺呢幾十年嚟，咁不停出現喺唔同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 咁而家係咪一路越嚟越多咧？其實 係即係一間講一間講，但係變咗咧，佢如果你話出現咗呢啲嘢嘅時候，就要假設就話呢樣嘢要值得研究嘅。咁、如果你值得研究嘅時候咧，就呢啲圖案嘅出現可能只有三個情況。即係原因啊，我意思係話點解要會有呢啲圖案出現 咧？點解咧？ 嚇，第一樣嘢就係話，因為咧佢嘅出現就係有啲嘅生物咧，無論佢係人類又好，無論佢係外邊嘅外太空嘅生物又好啦，佢做咗一啲嘅圖案係要講一啲嘅信息出嚟。俾一啲可能係我哋嘅人，俾大眾所有嘅人想表達啲信息，希望我哋了解到嘅，呢個第一個可能性啦。第二個可能性就係、佢可能落咗好多嘅圖案之後咧，佢其實就唔想俾任何大眾知道嘅，佢只係想俾小撮嘅大眾， 即係譬如美國政府啊嗰啲啊， 或者可能甚至唔係政府添，可能真係俾最小撮、最小撮嘅人，可能一啲。 外太空生物， 即系喺外太空生物好高望落嚟，诶、我哋到过喎、 系啦，或者系啲，或者如果我讲衰啲，可能啲外星间谍，可能是佢哋先可以 decode 到嘅， 吓，即系 Men in Black， 系啦，即系少撮人知道，想唔想大部分人知道，咁、就整一啲我哋都识解唔到嘅图案。咁第三样嘢嘅可能性就系话，根本就佢唔系任何嘅信息， 吓， 佢都唔系任何嘅。有意義嘅嘢，不過咧呢、這個地方係一啲嘅物件或者一啲嘅過程出現嘅時候咧，經過呢個地方、就有個 side effect 係引咗 個名導致一樣， 唔係即係有啲人咁形容就係點咧？就係、如果可能，因為你知道啦，一間可以講詳細啲講嘅就係、好多嘅 crop circle 嗰啲麥田圈被壓嘅圖案咧，其實每一年出得最多嘅咧係喺英國嘅， 係、啦， 即係自70年代開始到而家都係最多喺英國。咁甚至嗰陣時有啲人就研究 UFO 嘅人就開始覺得，會唔會其實嗰個位唔係所謂嘅一啲乜嘢圖案表達或者咩信息， 就根本佢降落壓住， 係或者係一個可能你一個翼站啊，即係可能佢地球咧，只不過佢係 hit 一 hit 嘅。佢其實飛去第二個太行系嘅，即係唔關我哋事嘅。 即係可能佢已經知道曬呢個宇宙裏面可能有十幾個地方係有人㗎啦， 係啦， 就已經係哦停一停呢度得啦， 或者 check 咗， 係啦，或者可能我哋喺佢心目中 即係打卡佢嚟一嚟到咗啦，我而家馬拉松嗰、那個， 唔係或者佢哋 開 啫，即係而家嗰啲 可能我 而家啲電視咪好興你玩嗰啲，叫你去北京嗰度咧喺長城揾一封信，封信就叫你去邊度㗎啦，佢哋咪嚟地球呢、這個就一個站咯， 係啦，就攞咗啲 information 去第二個太行系。 圓形咧，可能佢哋會知道地球人你會覺得只係圓形嘅啫，睇可能喺佢哋係真係有另外一個解釋。 係冇錯，唔係即係我意思，可能有啲人就形容會唔會其實佢係通往另一個地方一個中途站。咁、你中途嘅 加油 係啦，或者係落一落嘅時候咧，係印咗啲嘢係唔關事嘅。不過咧，對我哋嚟講，我哋就覺得以咩嚟嘅咧？咁、但係當然呢三個原因都好咧，就已經係值得要研究啦。因為如果你三個原因你都唔去研究嘅話咧。喂，第時有任何情況嘅時候，你就避唔到噶咯。 其實都避唔到啦，有任何情況都 係啊，因為而家都仲係研究緊。 而家有粒嘢飛緊埋嚟，都避唔到啦。如果佢要中嘅話，咁你話啊，好似咩啦，好似嗰出戲咁咯，射支嘢上去炸開佢啦，咁可能佢變咗200嚿飛落嚟喎。 係冇錯， 係咪先？如果你射中咗。佢又真係爆炸咗，但係都仍然係指住地球飛埋嚟嘅話，可能真係有20個地方係叭叭叭叭， 係 每一粒可能係5個原子彈喎，等於 係冇錯， 係好誇嘅呢啲嘢，唔係講少嘅喎。 啱啊，同埋即係係咯，你啱啱都講啦，嗰、那個隕石其實有啲人上個禮拜咪講話， 係咯， 2017年係嘛，咁啊、 嗯、 射到落嚟啦嘛，咁變咗即係有冇咁嘅可能性咧？即係如果我哋唔講話係冇軌跡嘅小行星先啦，即係如果真係有啲有智慧嘅外星生物，佢係。想做一啲嘢對於地球嘅、 嗯， 可能你真係講得啱嘅，可能就算我哋研究， 你避都避唔到㗎， 都避唔到。 係啊，你而家可能研究緊嘅係佢哋嘅中小學， 係 佢哋而家已經係研究專家嗰只，已經係指住你，唉， 佢哋唔會咁樣嘅，佢哋可能 唔會取笑你， 唔會取笑你， 唔好似我哋咁嘅。 係，我哋可能 會笑人。 我覺得可能喺佢哋眼中，可能我哋比較動物園咯。即係咧，唉，呢班人， 唉，得閒捉兩個上去玩啦、啊。 但係點解你唔調翻轉咁諗咧？可能佢即係只不過係嚟攞一攞氣一氣咁個是但啦，不如係你自己太敏感去研究啫嘛。 都得嗱，如果你樂觀啲咁諗咧，可能佢真係一個過程嚟嘅啫，歇一歇過去。咁但 係又或者只不過係佢當係畫一幅畫咁，好咪地球印幾個圈咯。其實你將個地球拆開拼埋，咁其實係一幅畫咁。 但我想問你問題咧、就是，就係其實嗰啲嗱，既然我自己最相信咧，就係可能係嗰啲，如我就一定相信外太空係有生物嘅、不過就未見過咁解啫。我相信。咁、但係咧，會唔會係佢哋降落咧？我都覺得係。我即係因為相信佢有外太空生物啊嘛，所以我覺得假設佢真係有 UFO 降落喺啲麥田上面，咁、其實有冇發現過喺唔同嘅麥田嗰度有同一個圖案呢？ 啊，一定有。唔係，我首先講嘅少少歷史先啦、即係其實如果你最初即係點解所有啲人話啊嘛，呢點解係呢幾十年咁多所謂嘅麥田出現呢、其實可能呢個係一個錯覺嚟嘅，因為呢幾個呢幾十年係多個原因，只不過係因為多咗傳媒去報導， 去報導 多咗直升機、電視係上面可以影到，多咗記者可以採訪。七十年代之前，就算你真係喂全世界有麥田圈，喂啲農夫真係唔會理咯， 睇唔到啊，因為唔係範圍咁大， 係冇錯。同埋就算講，又邊度會理咧？即係唔係一個公眾廣播年代啊嘛？以前咁變咗，可能呢幾十年只不過係多咗人知道啫，以前可能都係有。所以嗰陣時有個背景去揾翻出嚟嘅就係話咧，喺16我要諗清楚個日子， 諗清楚先。 1673年應該。 哇，咁耐㗎啦！ 係就係咧，當時有個係喺歐洲嗰啲畫咧，係啲係啲即係 點描法係咪啊？ 毛筆畫咁樣啦嚇。咁畫到咧就係其中一個莊田咧，就有啲有一隻嘢喺度嘅，就喺度壓緊一個圈嘅。咁呢幅畫就係300多400年前嘅一幅畫，咁嗰陣時啲人話其實都可以講係最原始嘅人同 crop circle 有關嘅嘢咯。咁但係喺嗰啲文獻裏面記載嗰隻嘢咧，就唔係人嚟嘅，係一啲佢哋認為係一啲可能係夜晚嘅妖精嚟嘅，係專係夜晚咧就會將嗰啲莊家咧就壓成一個個圈。咁但係冇意思，但係對於當地人嚟講，佢覺得呢啲係啲邪靈作怪或者係。所以有啲叫 Little Green Man 添啦，即係小靈精嘅人去做呢樣嘢出嚟嘅。咁佢哋覺得係驚嘅，咁就冇再去正式去做啲乜嘢。咁呢個係最所謂最早嘅記載咯。咁去到差唔多1975年之後，即係最精彩嘅應該係1978年啦，因為嗰陣時啱啱就出現咗一個比較大型嘅 crop circle 喺英國倫敦嘅附近嘅郊區，咁就開始電視台就播啦咁樣。咁自此之後就開始好神秘，就話點解一個個嗰啲開頭嗰陣時70年代尾到80年代初咧，所有個 crop circle 都一個個圓圈嘅，即係壓扁曬，可能一個大， 仲可能四個圍住大嗰、那個咁。 開頭未嘅，開頭嗰陣時70年代尾就未嘅，一個個係一個個圓形，可能幾一個就係隔離，一個就係隔離。 但佢哋而家改裝咗啦，啲飛有曬定空翼。 我記得有個喺美國有一個朱古力廣告咧，就係又係咁樣用呢個 crop circle 啊，咁就話有一個人喺一個麥田嗰度報道，咁然之後點解會發現一個 crop circle 嘅咧？咁原來呢一個 crop circle 嘅係一個朱古力嘅 UFO 嚟嘅，就係、是、買翻個朱古力嚇，咁、就喺度轉，咁原來就係佢喺度降落咁樣。 如果朱古力，如果 UFO 係朱古力，佢一定唔可以降落咯，一定要俾我哋食咗咯。 咁不過你睇嗰啲相咧，係真係好誇張，係真係。perfect 圓得好緊要嘅係啊， 咁嗱，其實呢個事件後來你知道，就算而家同啲人去傾 crop circle 嘅嘢咧，有好多人都係唔信噶嘛。咁點解會咁多人唔信？其實源於一件事嘅啫。呢件事咧就係我喺我心目中咧，呢個係一個洗腦過程嚟嘅。因為咧，佢喺由70年代尾到80年代，成個80年代，經常就算我哋睇香港嘅電視，都有時突然間會話啊，而家英國又出現咗麥田圈啊咁樣影出嚟。咁去到1990年咧。就有兩個阿叔啦，係嘛？有兩個阿叔，我幾不屑嘅呢兩個阿叔就走出嚟，突然間就一個兩個都係70多80歲嘅阿叔嚟㗎啦。佢就同英國嗰邊嘅傳媒就講，即係自己走出嚟講嘅。佢就話：其實咧，我1978年開始到我哋而家80年代尾，所有英國出現嘅 crop circle 都係我做嘅， 係啊，都係我哋兩兄弟做嘅。 傻仔，你而家做一次俾我哋睇。 嗱，睇 嗱就係啦。當時咧個電視台咧就影住佢哋做嘅，OK。咁咧就係點咧？佢哋咧就攞塊長嘅木板，咁兩邊吊住一條繩咁樣啦。咁之後咧，佢就兩邊一攞一兩隻手就撐住條繩一路 只腳咧就踩住塊板咧，一路向壓壓壓壓壓壓咁壓上去， 當自己嘅圓規， 係啦，冇錯啦， 咁 圓規咁樣， 冇錯啦。咁佢就話俾人聽，嗱，其實咧係假嘅，係我哋做出嚟嘅咁樣。 巨債喎， 係啦。咁之後咧，咁 傻仔， 咁之後但係咧就可以話全球啦，包括當時嘅香港 都一齊， 唔係啊。所以我話呢個洗腦過程係咁解，包括香港嘅電視當年嘅新聞報導咧，都話啊 ，crop circle 嘅謎已經解開了咁樣。當時我睇完呢個新聞咧，我成愕咗然，因為咧我心諗嚇，就兩個人走出嚟話佢十幾年所有嘅 crop circle， 而家講緊係英，淨係講英國啊，每一年嘅種緊啲麥田嘅春季到夏季出現嘅 crop circle， 每一年係差唔多有四百至五百幾個嘅。 哇 ！OK。咁佢講由七十年代，邊畫 得咁多啊？ 係啦，由七八年到八九年，每一年當佢有我減少佢啦，每一年當佢三百個咧，即係話佢每夾夾埋埋有幾千個 crop circle 都係呢兩個人做嘅。 哇！ 即係你真係信唔信咧？但係咧個問題就係、是、當時全球嘅傳媒都係配合呢、這個 呢、這個講法， 呢、這個講法就話謎已經解開啦。咁樣， 梗係啦，呢個係最正嘅標題啊嘛，啲紙咪賣咯。 但最衰就係包括當時嘅電視台同埋外國電視台咧，都話呢個謎解開。咁、 嗯、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仲要出現咗呢個第一個謬論啦。咁、嗯、當時即刻就已經有啲係專研究 crop circle 嘅人已經出嚟，或者研究 UFO 嘅人已經出嚟話，咁就問啦，問嗰兩兄弟，喂 ，OK， 你話你而家出嚟嚇 confess 係認罪，你整，你哋俾盡你哋幾千個喺英國嘅 crop circle 都係你哋做噶啦。嗯嗯喂，全球唔系净系伦敦有 crop circle， 其他地方有，佢系咪成日搭飞机攞啲 MI 嚟住嘅啫？所以就 佢系咪话你知不知啦？我们中国人有啊， 加拿大、美国、澳洲、欧洲，喂，咁南美洲嗰啲，喂，嗰啲唔通又系佢哋做噶咯？ 我哋有个 association 啊，佢话， 诶，佢哋就系冇咁讲先蠢啊嘛，你明啊？即系如果佢咁讲，嗰啲可以一兜啊嘛，但可能已经。劈头一句就话系我哋两个做晒嘅咁样，即系完全，即系喺我心目中，我觉得 洗脑洗脑， 即系一个假嘢，几稳笨嘅讲法。咁当时就劝服咗好多人嘅，即系好多人都深信就系一个假局嚟嘅。咁呢件事之后咧，咁亦都仲有人去讲啦。OK， 佢话喂，你压咗一个咁嘅所谓嘅圈出嚟，你就话你做嘅，但系有几多嘅 crop circle 喺七十年代开始演变到八十年代咧？系头先你所讲啦，就开始复杂噶啦、 嗯， 开始有几个几个啦， 开始系。 佢等一阵，我攞多两块板出嚟。 如果佢咁样做咧，我都几服佢。咁去到呢个位咧，即系有咁复杂嘅图案，又去到咁大嘅图案，又去到咁多个数目，咁有冇可能系全部由呢两个阿叔用咁嘅烂品去压出嚟咧？ 系咁抌，系咁抌，系咁丢， 系啦，系啦， 抌三下。 咁但系竟然大班人信佢，咁之后咧，咁但系我觉得咧，细事件真系好妙嘅、 嗯， 即系呢件事出咗嚟之后咧，就系 crop circle 嘅转捩点嚟嘅，就系点咧？就係、是、咧，去到九零年佢講完呢件事出嚟啦，咁佢就覺得有好多人就覺得呢個謎解開咗啦。咁去到九一年啦，終於去倫敦或者係英國嘅其他豐收嘅麥田咧、嗯，就開始豐收啦。 嗯， 即係出現咗一個新時代嘅 crop circle 嘅年代啦。 哇！ 咁就係點咧？就係、是、第一個幾即係圓形嘅圖案嘅 crop circle， 大型嘅圓形嘅圖同你嘅 crop circle 咧，就第一次。由九一年即係由嗰兩個阿叔認咗佢哋之後咧，第一次出現咗就係兩個至三個嘅 crop circle 咧，係中間有條誒俾人壓出嚟，即係唔係俾人壓啦，俾直線係將啲圓圈連埋一齊、 嗯嗯， 就係、是、由九一年開始。 哇！ 咁就係佢兩個阿叔講完啦，就開始 OK， 你話你做嘅 OK， 我而家將唔同嘅大嘅 crop circle 每一次出現嘅時候咧，就係、是、幾條。长线连住嘅，咁、 嗯、 之前系你做，咁呢啲系咪你做嘅咧？咁当然呢两个阿叔自此之后就消失咗。 呢、 這 个唔系我做， 唔系就消失咗噶啦。呢两个阿叔就由咁 嚟蒸发 咗， 即系你会唔会系嗰啲咩嗰啲特务组织叫出嚟啊？ 或者可能 散播啲谣言， 掩掩养养噶嘛？ 或者要佢哋做一场戏啦咁样吓，咁、啊、但系就自此见唔到呢两个阿叔啦。 咁、啊、但我想问你咧，嗰啲嗰啲。墨啊， 系 系咪压咗之后佢哋系死咗，抑或系再继续生 啊？ 打横咁生。 其实你讲呢个 point 好好嘅，因为咧，后来到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咁有啲人真系觉得，喂，大佬你唔可以求其话，喂，你恶作剧或者你觉得任何嘢就算数，咁啊就解决个问题。咁有啲人咧就 可以話係 fans， 大部分係 fans 啦，即係研究 UFO 同埋研究 crop circle 嘅 fans， 有美國有英國嘅，就自發地咧，每一次出現 crop circle 都去睇下， 就去到睇下，去影相，同埋咧最重要佢哋係點咧？就係將嗰啲嘅壓咗成一個個圈嘅嗰啲物咧，就即係切咗落嚟，剪咗落嚟，或者係掹咗佢。咁就一束一束一束 mark 曬記錄咧，就翻去做研究嘅。 嗯， 係呢個係好多嘅人而家做緊嘅，到而家都做緊嘅。咁有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其實就發現到嘅，就係因為其實所以我覺得呢兩個阿叔其實幫咗好多人㗎，因為咧當時就係佢話佢壓出嚟㗎嘛， 激勵咗啲人， 激勵咗啲人。咁佢當然啦，佢壓嘅話，第一就係壓扁咗啲嘅脈啦，亦都壓死咗好多脈啦。咁之後呢啲人就研究 ，OK， 如果既然係你話你哋咁壓出嚟嘅，我哋就研究啲脈本身有冇事啦。 嗯， 咁去到研究翻嚟咧，就好多嘅令到連研究者都覺得奇怪嘅現象嘅， 就係點 咧？唔同嘅就係點咧？原來發覺即係每一個嘅麥田圈嘅脈都有啲唔同嘅嚇。咁、 嗯、 有一啲情況就係咧，你壓完出嚟咧，嗰啲脈不但只係冇死啦，佢係冇斷到啦，而係咧你發現嗰個彎嗰個位咧，即係壓到一路，因為佢唔係真係壓住嘅，係一路壓一路壓，好似彎咁樣嘅。你直情覺得係即係如果用生物嘅角度嚟講，就係佢一邊係生長嘅激素係多咗，一邊嘅生長激素係少咗，係咁樣自己歪 咗， 係啦，係自己彎咗嘅。咁啲人已經覺得，喂，大佬你 就唔係壓成咁嘅， 唔係壓成咁嘅，即係唔係一個壓力造成的， 就係嗰、那個咁係嗰個咁 perfect 嘅圓圈，啱啱嗰啲泥土可能係就令到佢生到咁樣，可能 係。但唔係，都係嗰個脈嘅本身出現咗問題、但唔知咩影響到佢哋 基因改造咗係咪？ 哇！一晚，所以都幾驚嘅，一晚之間。咁之後啲人就覺得，喂，大佬呢、這個唔係一個正常嘅即係麥田嘅現象嚟嘅喎，即係你冇理由就咁壓下你就可以壓到咁嘅情況。咁、而令到後來啲人就覺得更加奇怪嘅就係、是，你雖然有啲壓扁曬嘅麥啦，有啲麥咧嘅即係例如可能之前一個麥場係冇任何事嘅一個正常嘅麥場，第二日出現咗啲 crop circle 啦，一個個俾人壓曬啦。咁但係當嗰啲被壓嘅攞翻去睇嘅時候咧，竟然係好多咧喺嗰啲枝節嗰度咧係生咗一個好扭曲嘅嘢出嚟嘅，即係好似條根咁樣。 係咪壓到咁咋？ 壓到出根？ 唔係，佢係扭嘅。即係 好似螺旋形， 係螺旋形嘅，係螺旋形嘅咁啊，旋轉出嚟喺嗰啲節位度伸出嚟嘅。咁呢個就係佢哋都話你呢、這個都係問題啦，就係你壓都冇理由壓到嗰個有螺旋㗎。 即係同埋壓你一定壓得斷，或者係就算依支唔斷，可能有幾支中間都會 斷。係啦係啦，呢個都係一個佢哋解釋唔到嘅。咁、之後仲有兩樣咧，就係佢哋研究嗰啲脈都會出現一啲解釋唔到嘅現象，就係、是。其中一個就是他們發覺每一支脈的枝節的中間咧係有嘢，唔知咩影響到它爆開，而裏邊出邊嗰層皮是爆開咗，裏邊係空咗咁樣啦。咁一定是內邊燃燒才會爆開的，但竟然一束束嗰啲脈咧，竟然好多嗰啲嘅脈條咧，即係脈條，我唔想講脈條嘅，即係脈嗰啲鋼啦， 鋼 係啦，鋼咁就係中間嗰節咧就爆喺內邊爆開。咁呢個就係你又冇火藥，你又唔係射佢，你又唔係熱佢，咁點會咧？除非係一啲即係正如頭先我講，如果有嘢降落係熱得滯，興爆咗個中央嘅位去爆咗，咁可能有咁嘅可能性啦。咁但係又去到另一個 case 係點咧？就係、發現有一批嘅脈長嘅 crop circle 咧。攞翻去之後咧，佢哋好震驚嘅就係啲脈係未收割、未打脈噶嘛，即係啲種子喺入邊噶嘛，仲係。咁既然佢哋拆開嘅時候咧，層皮咧係完整嘅，但你剝開嘅時候咧，入邊係冇曬種子嘅。 飛咗出嚟。 即係壓咗嗰啲， 係壓咗嗰啲， 即係向地面生嗰啲。 向地面生嗰啲，但係即係未開嘅，即係合住嘅， 但 係 空嘅。 掀開嗰時係空嘅， 即係食曬噶咯。 即係裏邊係冇 真空咁吸咗咯喎 即係可能我冇諗過呢個 point 係 嘛？咁有冇試過整麵包啊？壓咗嗰啲麥同埋嗰啲正常麥做出嚟啲麵包係咪一樣啊？ 因為呢個好提議喎。嗱呢、這個我要即係 email 俾 寄信去咩反應？係 咯，叫佢哋整。 食咗聽又冇事。 你話夜媽媽講嘅， 我話彭晴講。 我哋香港呢邊嘅研究，你話。 我叫佢寄俾你試下。 呢個 crop circle 啊。呢首歌咧就係阿雲生嘅偶像唱嘅嚇。 係啊，幻想一下 Candy 喺你哋前面啦喎。 企喺个 cup 箱嗰度， 而家话咩？云海啊，很想当妈妈。 用了过分臂力，双手揽紧你；用了过分努力，不松一口气，而永远。 着再看迪士尼，让我吻着吻着小小的手臂，像与你日夜一起，被你摄入镜内画面多优美，共你躺在雪地高飞不穿气，但我怕落地身比。 今晚我哋嘅电话咧就开放俾各位心机旁边嘅朋友嘅， 1872388或者系1872311。 系啦，咁啊，如果你有兴趣或者你亦都对 crop circle 呢个麦田圈有兴趣嘅话，有研究开嘅话咧，随时欢迎打翻上嚟同阿云生同埋咧夜妈妈、夜爸爸咁样 一齐倾下偈啊。 咁啊，另外如果你真系去过英国，亲眼见过嗰啲crop circle 嘅话，嗰啲麦田系点样嘅咧吓，咁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话俾我哋其他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教育啊，我哋吓 系啊， 你啲分享下啲经验 俾我哋听吓。 我真系觉得想真系，如果喺搵一年咧。即係成個月坐喺啲麥田附近去揾呢啲咧，就真係 我諗一定佢哋有嗰啲即係農夫咧，係全晚坐喺度望住，跟住一天光一起身，哇整咗咯喎！ 有一間我又講一個最特別嘅 case， 但係咧我而家俾你睇一本書咧，就係、是、咧， 哇又有啲 唔係咁，因為咧我知道阿 Jason 好中意睇呢啲圖， 係啊好中意。 咁咧呢個咧就 一句為己有， 我比較我一個認識嘅一個 UFO 專家，佢叫 Michael Hesseman， 咁咧佢係一個美國非常出名嘅 UFO 專家嚟，咁佢喺1990年代初就出咗呢本嘅專研究 crop circle 嘅書，咁佢裏邊咧哇真係～我谂系真系将所有 见得嘅，你俾阿鹏，你俾阿鹏请睇。 哇哇，有冇可能啊？ 哇哇，好似攞住本书印写真集咁。哇哇， 嗱，阿云可而家手上揸住嗰本书咧，并唔系净系搞一个 circle 一个圆形咁简单，有啲马形嘅图案啦，有啲河流形。 马嗰个唔系嘅，我哋 讲讲 马系云海整嘅， 唔系马一个系一个英国嘅山咧，就系历史上已经存在咗好多千年。嘅一個馬嘅圖案都係個謎嚟嘅，但係佢係嗰個馬嘅附近咧，經常性有嗰啲 crop circle， 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謎嚟嘅。 哇！呢啲 crop circle 有冇可能啊？頭先有一個好似一個八字咁，八字嘅中間嗰度加一個塊樹葉嚇，咁、嘅形狀。 頭先係咪見到一個扭扭曲曲嘅石仔咁一堆堆咁？ 咁係螺旋形壓嘅喎，唔係普通，唔係向曬一個方 向 嘅，係 幾個圈幾個圈。 你直接望埋去咧，佢係一個好似一個地氈上面，你揾隻手壓咗地下，然之後 有個印， 整個圈。 係冇錯， 佢係即係好似嗰啲草地咧，你見到世界盃啲草地咪陰陽色嘅，佢嗰啲係圓形一個旋轉型嘅陰陽色咁樣嘅。 我頭先答翻啦，就係彈性。 究竟會唔會係天然現象啊？咁 唔係，頭先講翻你頭先啱啱講咧，咪有見到有啲蛇仔形，有啲細嘅形。 咁其實咧，如果你睇咗呢一幅相咧，如果讀拜嗰個人咧都幾吃驚嘅，因為咧佢其中有幾個即係呢個圖案都不斷出現喺英國嘅，就係、是、啲人可能由第一次見嘅時候，咦唔係圓形嘅喎，點解咁怪有啲蛇形啊，中間有啲球體咁樣咧，咁啲人就即刻攞翻本拜嗰出嚟一對咧，竟然就係一個我哋嘅細胞裏邊一個蛋白質嘅一個圖案嚟㗎。 哇！ 咁你要好準確地去做到咁，而係放大到咁大嘅倍數咧，咁呢個難度係好高嘅。即係仲要你記住係唔係佢講緊俾一個原始人喺度壓喎， 係一晚，係 通常之後通常嘅時間係一晚裏邊出現咗， 係啊，即係你啲農夫係完全今日仲係見到冇事，聽日起身撲， 哇，係啦，咁會唔會天然現象啊？ 其實頭先當我咪後我哋講緊天然現象嘅問題咧，其實有啲人咧就好想用天然現象去解釋，因為由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咧，好多嘅天文學家或者一啲嘅科學家咧就開始研究會唔會一啲所謂你知。大自然裏面有龍捲風啦，有颱風啦，有啲旋風等等。 係、嗯、咯。 咁會唔會呢啲嘢壓到咁？尤其是點咧？尤其是有啲以前最初期有啲嘅crop circle 啦，裏面有本書都提到嘅，就係、是、幾啲圈嘅時候咧，四邊咧有啲好似電俾電劈過嘅痕跡咁樣嘅。咁、嗯、啲人話會唔會其實一啲嘅風力去做到呢樣嘢，或者佢哋有啲人形容嗰兩樣嘢其他嘅。第一樣嘢就係一啲天然嘅電極。 天然電 極。係。不規則地去打，但系咧就因為旋轉型啊嘛，咁、可能就轉咗下轉咗出嚟。咁呢樣嘢去到幾時係俾人去否定咗嘅咧？就直到去九十年代中期至到而家啦。因為由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咧，大部分都已經唔係再係圓圈啦，開始有幾何圖形啦，開始有圖案啦。 即係啲外星人已經玩你哋玩到。 唔係，我覺得佢哋上咗堂 啊， 定係佢哋喺度教緊我哋。 嗱，整啲圓形等你研究一下先啦。當你差唔多有答案，整個三角形啦。 诶、欸，你觉得真系啱噶？佢真系咁样，三角形嘅 crop circle 咧，即系三角形状嘅咧，已经系由九十年代后期咧，系多到咧，即系已经令到啲人觉得有冇搞错啊？即系转就转啦，点解转到而家三角形嘅出嚟咧？咁样咁系一路你要不断揾解释之余，就不断出现新嘅 crop circle。 同埋我好想去呢个地方啊，真系呢个地方 哦 ，Stonehenge 系， 你啱啱讲 Stonehenge 咧，你留意一下嗱，呢幅相里面咧。咁中間有扎石柱群啦， 石柱群， 你有冇見到出面咪有個圈嘅？ 係， 即係出面咧， 係、 外圍嗰、那個圈咧，其實只係而家我哋今日呢個 topic 真係好好，因為點解咧？係琴日英國政府頒咗個新嘅一個 project 啊，係琴日出噶 ，London 發出嘅就係咧，以後啊，所有人去遊客去到呢個 crop circle 咧，唔可以再 即係呢個 Stonehenge 係啦 ，Stonehenge 啊 ，sorry 呢個石柱群咧，唔可以再駛車入去。途中嗰兩條馬路咧，亦都會鏟走 呢個 係鏟走， 點會整條馬路喺度？ 係啦， 破壞 地球人真係 破壞曬 呢個圓， 因為咧嗰個出邊嗰個圓圈咧，原來就係英國咧一啲係 original 到咧係已經佢哋估計係超過4500年 嘅啦，同埋估計佢係同呢個金字塔 係啦，冇錯。但係連包括嗰個圈啊，包括出邊嗰個土圈啊， 都係 都係已經4500年。咁但係冇解釋，但係 即係嗰啲草都係一路當年 唔係佢係嗰個。嗰、那個位咧係兩個拱形嘅山丘，係拱起嘅，但係拱唔係好高，拱少少。但呢啲拱形嘅圈包住嗰個石柱群呢種形態嘅拱形圈咧，其實喺英國啊，淨係講英國啊，差唔多有100-200個呢啲石土丘嘅拱形，而係到而家解釋唔到，甚至有啲誇張到點咧，成條村就係俾呢個拱形包住，中間嗰個位就起咗個教堂。 嗯，咁石柱群嘅啫，要嚟做咩嘅？ 系咯， 题外 话，到而家都冇人即系研究到。不过佢而家咧，啲人估当年系有两个估计啦，一个就系 时间嘅睇时间嘅， 一个就系睇而家话睇天文，即系天文现象嘅一个旧式天文台啦。啲人第二就话咧系一个应该系以前一啲嘅祭神用嘅神坛。 我就话可能系咧，咁、可能咧即系巨石群啊，或者系啲金字塔咪成日啲巨嘢嘅，以前啲外星人應該係唔係同我哋同 size 嘅，佢哋可能當呢啲係一啲好似一隻牙咁樣嘅，即係我哋人隻牙，人同牙嘅比例， 形容呢外星人，你覺得佢好大塊， 係好巨嘅，係即係我哋人同我哋嘅人牙嘅比例咯。 上次阿姚明咁樣， 係啦，唔係嗰啲係細粒噶啦，姚明，姚明係細種。 講到呢個 point， 我哋係知兒， 我又完全記得一樣嘢，因為 咧 當年去馬爾他咧。咁佢哋又係有一扎咧，勁大嘅石柱群嘅石殿啊，佢哋係形容係神殿嘅。咁一個馬爾他好細嘅啫嘛，但係呢啲神殿咧，其實已經喺幾年前已經俾考古學家認定咗個歷史係比金字塔 金字塔更早，即係超過六千幾年嘅。咁、問題就係裏面咧，佢哋供奉嗰個神像咧，你去到我，你會覺得好好笑嘅就係咧，係一大嚿好肥、好肥、好肥嘅女神。一个是超级肥的女神，但是很得意的。 嗱，一点钟之后呢再话俾你听啊。